酒吧，相约在银色的月光下，相约在温暖的情谊中。来吧来吧来吧来吧，相约酒吧，来吧来吧来吧来吧，相约1998， 在1998年的春节晚会上，除了一首《相约1998》，另外一首由内地、香港和台湾歌手共同演唱的歌曲《大中国》也令人难忘。毛宁、刘德华、张信哲这三位演唱者当年都是乐坛炙手可热的明星。

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旅行号1073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琴键上透着光，擦背的玻璃窗，做时时刻的事，教堂谁谁谁看一段一段流浪忧伤，顺着镜子方向看见成为一幅18世纪的油画上， 再放 静静欣赏， 再想 你的浪漫， 再看 是否多久都一样， 啊啊复苏。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，3月1号大幕开启，